今宵中应，喜欢你眼睛。其实我已心里倾，从未说我一句，心中却肯定，情在心中占领。每一些也是情。